怎么可将协议奉上？ 随时随地与你再遇，我对你一样，柔情常在，永远渴望与你再恋上。默默步入爱路，甘心。 全世界变了样， 还亦否当天说， 心自想 不我俩。 荣加上陈洁玲的《只怕不再遇上》，将时间带到嚟早上的5:12。早晨，早晨啊！今朝早为你主持《清晨上》，你有钱陪陪嘅。我哋讲咧，炒粉咧都希望系不再遇上。头先系准备呢一个播歌嘅时候咧，竟然系炒粉。听惯我节目的朋友应该都知道，好似怪怪地嗬。不过如果冇听惯嘅，又觉得哎呀，好似都冇乜问题，好顺畅啊。总之今朝早咧就下一下，然之后咧都系顺利开始到今朝嘅节目嘅。提提你啦，今日日子嚟到2021年12月3日啊，农历10月29日，星期五嘅早上。 可以在雪中不给我意，可以带我远行仍无恨意，可以极渴中不给我水，不可以一秒不想你。可以历困苦身心透支，可以但绝路仍无倦意，可以为你生且因你起，不可以一秒不想你。柔情蜜意让我去追，回味那笑语时满怀乐趣，融融蜜语愿永记取，

首呢陈百强比较冷门啲嘅歌曲啊，不再问究竟。在咁干燥嘅天气里面呢，最紧要就係飲多啲水啦，同埋记得要狂搽呢一个嘅润肤膏。点解用狂搽呢？確实搽完都好似好干，继续搽。当然唔好一嚿咁样搽啦，薄薄身咁样搽，令到皮肤容易啲吸收。 谁用双手令我温暖，谁以真爱撩我倦，谁送给我存在意义，教我依依眷恋。能在今天共你相爱，明知情也愿，求你相信情愿永在，永远都是热恋。曾苦笑独行，苦笑问人海中有谁真心，难以相信缘分已尽，与你相依太短。能在今天共你相爱，明朝苦痛情也愿，求你相信情永远都是热恋。曾苦笑独行，苦笑问人海中有谁真心， 彭健身雷安娜停不了的爱。 抬头望雨丝，夜风翻开信纸，你的不迹转转，谈论昨日往事，如何让你知活在分开不舍意。

好疯狂啊！啲人咁，当然而家你话即系手提电话已经成为咗我哋大家嘅生活嘅一部分啦。以前嘅电话系冇得上网噶嘛，系咪？以前唔知仲记唔记得咧？嗰啲电脑咧系好大台啊，然之后开机就会有好多个数字嘅画面喺度向上跳啊，咁样系嘛？有时去睇翻一啲旧嘅电视剧或者旧嘅电影咧，你都依稀咧就仲望到呢啲嘅画面嘅。不过而家当然啦，可能稍后时间咧，大家就会觉得电脑都可以被手机所取替都未定啊。咁啊，拭目以待啦，系嘛？好啦，望下钟咧，好快到呢一个嘅上昼嘅五点半钟啦。我哋先听一节五点半钟嘅新闻简报啊，翻嚟。之后咧，当然继续有一个小时嘅清晨爽利，继续有我前辈会喺空气中陪伴你，转头再见。 清晨五点半，香港电台由郭舒扬报道新闻。政府刊宪要求喺指定期间，曾身处21个指明地方嘅人士接受强制检测。因应一宗在潜伏期间曾经逗留香港的初步确诊输入个案，任何人士在指定期间曾经身处12个指明地方，即使已经接种新冠疫苗，亦必须接受强制检测。另外，9间学校爆发上呼吸道感染或流感样疾病个案，由于病征同新型肺炎相似，为谨慎起见，相关学校或指明级别被纳入强制检测公告。已经完成接种新冠疫苗的人士会获视为已经遵从规定。美国明尼苏达州一名居民确诊感染 Omicron 变种病毒，是美国第二宗 Omicron 个案。一名男子接种过新冠疫苗，近期没有离开美国外游记录，但是在当地11月19号至21号曾经在纽约市参加过一项动漫展。返回明尼苏达之后，他在当地11月22号出现轻微症状，两日后接受检测。外界忧虑反映美国社区内 Omicron 可能正在蔓延。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表示，愿意与美国恢复有关乌克兰问题的对话渠道，为解决危机努力。拉夫罗夫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举行的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部长会议期间，与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会面。拉夫罗夫重申，北约东扩直接影响俄罗斯安全，任何国家都不应该以牺牲他国的安全为代价来加强自己的安全。布林肯表示，只有通过外交手段才能够避免俄乌之间可能发生的冲突。石油輸出國組織和夥伴產油國舉行部長級視像會議，決定維持原定逐步增產方案，明年1月繼續增產。聲明指出，根據原定時間表，將2022年1月的月度總產量上調日均40万桶，並將關注全球新冠疫情發展和市場形勢，必要時迅速調整，明年1月再舉行會議。在会议举行前，市场人士一度忧虑，由于美国等消费大国不久之前宣布释放石油储备，新冠变种病毒又再引发疫情对经济影响的关注，令石油输出国组织和伙伴产油国明年年初暂停增产。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4,639点，升61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4,577点，升6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出价：港元7.792，日元113.18，瑞士法郎0.921，加元1.281，人民币6.378，英镑对美元1.33，欧元对美元1.13，澳元对美元0.709，新西兰元对美元0.682。伦敦金每盎司买入价是1768.26美元，卖出价是1769.03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晴同非常干燥，早上清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1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几日早上仍然清凉，新界气温显著较低，持续天晴干燥，日夜温差较大。现在气温是15度，相对湿度46%，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有着明天，怀着满腔热情，来让我温暖。如何喜欢你，如何结识你，我此次一一的淡忘，唯独情深一点。谁与我终生依恋，谁给我真心不变，只要我一息相存，也忘得了你。如何喜欢你，如何结识你，我已是一一的淡忘，唯独情深一点。谁与我终生依恋，谁给我真心不变，只要我一息尚存，我忘不了你。 总有些人永远都是藏在你的脑海里面，无论经历多久都好，永远都不会忘记。谭咏麟，忘不了你。 回去，回去找命里的伴侣，别叫他为你等下去，待你好是我不规矩，我有罪，其实不对，但我想试下去，是否会变合拍的一对？你别陪着，无我准许，怎么会闯得尽情欲禁区？愿你先别怕我，就当我遭遇横祸，从此永决像隔着我，遥望你跟他的未来是那样邂逅。更多伤有他来伴我，难道你不就离座，留低爱侣抛开枷锁，余孽太多，还何苦出错？唯盼你故事到结局，愿你泪那美中不足，会是我。就与他归家吃晚饭，情话很冷，越对感觉越淡，万千怨偶共处的悲叹，接受平淡，谁人有得拣，温馨过总好过长住雪山，愿你先别下我，未到结束便离座，留低最灿烂的花火，来日你温的冬意，算看着银河，漫天的星火。想得起我，磨下半生各自过，仍在记忆内留座，怀中有个盛开花朵，除掉结果。 是我。 许志安加上叶德娴嘅呢一首《美中不足》。提提你，室外气温咧15度啊，相对湿度44%，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饮多啖水，搽下润肤膏啦吧。 即使相见，即使相聚数十天，然而聚了又分，承得心酸。夜静时伴我，方知渴望那份温暖，而面对后果，以前曾好多转变。 梅艳芳有好多好歌，呢首冷门一啲，但系好耐冇听，又觉得真系好好听。不应该话妹姐任何一首歌都好好听，不如不见，将时间带到嚟早上5:48。讲起梅艳芳咧，就近排就有一套电影就讲梅艳芳嘅一生啦。咁相信好多朋友仔咧都话哇，睇完之后咧个心戚下戚下咁。当然啦，你话你唔系生于个年代，根本你完全唔认识梅艳芳，你冇未必有呢个感觉。不过即系你话可能有翻咁上下年纪，或者睇住妹姐出道，睇住妹姐成长，睇住妹姐离开嘅朋友咧，对呢套戏嘅感觉咧系确实系有一定嘅程度嘅戚下戚下嘅。无论女士又好，男士话入场都会流下眼泪，因为大家都好爱石妹姐，因为佢嘅歌永远都系喺脑海里边。长流他那个风采好像没人能够替代这样。

座位，就算痛苦，就算是累，也是属于我的伤悲。我还能用谁的心去体会，真真切切的感受周围，就算疲倦，就算是累，也只能执迷而不 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星期五六点钟新闻之后，咁啊有我啦，钱佩佩，仲有咧就系精神科专科沈君豪医生嘅出现嘅。沈医生，早晨啦、 啊！大家早晨。 沈医生啊，唉，我成日咧都觉得自己咧好有性格上嘅缺陷嘅啫。我咧就系一个典型嘅处女座，就完美主义者。 系、 样样嘢咧我都要做到100分，甚至乎101分嘅、有时咧都确实。都令到自己都几辛苦嘅， 唞唔到气。 系啦，冇错。咁当然啦，其实我自己咧都已经系放过咗人哋噶啦，即系人哋做得好唔好，我控制唔到嘛。但系自己咧就一定要 perfect， 我先至可以收货嘅。但系呢种性格对于佩佩嚟讲咧，都真系都几难令到自己成日都开心噶噃。咁系咪真系都需要去改变一下咧？ 其实咧嗱，你呢一个情况咧，我相信。是好多人呢都同你 share 住，同你即係共有住呢一种咁样嘅特质嘅。我諗即係可能我哋中国人啦，文化上啦、都係好多嘢係想要做得好俾人睇呀，唔好呢即係 唔衰得呀，咁 冇错啦，唔好令到屋企呢即係蒙羞呀。係 冇错。 咁呢一个咁样嘅文化或者一个观念呢，其实往往喺我哋成长嘅阶段里面喔，就会潜移默化呢咁样去到灌输俾我哋。咁好多时候呢都会着重于一啲表现啦、着重于一啲成绩啦。咁令到我哋觉得读书叻，咁就或者做嘢做得好，咁就係得囉，就係即係个人个价值高啲囉，係咪呀，或者呢好似。 爸爸妈妈就会开心啲囉咁样。 冇错啦，攞到一啲赞赏啦，甚至攞到一啲尊重同埋爱护啦。咁呢啲咁样文化呢，其实植根喺我哋心入面。其实可以话呢，当我哋有咁样嘅特质嘅时候呢，其实都比较係容易呢会有一啲情绪嘅问题，甚至呢情绪病。咁其中呢，即係我可以讲一个随便都可以攞到一啲例子。正正最近睇住一个病人呢，佢就係一模一样啦。就係呢細个开始就已经觉得呢好多嘢自己呢都做得唔够，都做得唔好。无论喺细节上面啊，大小事情上面呢都系要好 perfect 先得嘅，对自己要求好高。咁呢曾经佢妈妈呢就喺佢细个嘅时候呢因为一啲事呢就离开咗佢。过咗身咁样，咁咧佢就极度嘅自责啊，觉得自己咧照顾妈妈照顾得唔好啦，唔够啦，咁系一个好似释怀唔到嘅一个伤痕啦。咁佢一路咧就有呢一个咁负面嘅感觉啦，对自己同埋一个咁样嘅情绪啦，就一路都释怀唔到。最终咧，慢慢佢就即潜意识啦，就将佢呢一种咁样嘅压力咧，呢啲咁负面嘅情绪咧，转移咗咧做一啲。强迫嘅症状，咁佢就对于清洁呢要好注重啦，甚至佢屋企呢因为漏水呀，令到佢呢非常之困扰，冇办法返工呀，整日就係留喺屋企嗰度呢去睇住嗰个有冇漏水啦，个洗手间系点啦个情况。当个洗手间一有啲唔正常嘅迹象嘅时候呢， 就好紧张啦。 就好紧张，甚至呢觉得自己接受唔到。接受唔到多个程度呢，佢系想 即系轻生。 嗯嗯， 就系因为咁咧，佢就辗转间咧去咗即系诊所去到见我啦，咁样。咁啊，经过即系诊断之后咧，佢真系有无论抑郁症啦，同埋咧强迫症啦，佢都系有咁嘅情况啊。咁经过治疗之后咧，慢慢一段时间咧，佢一个好重要嘅转变就系佢心态上开始有转变啦。 嗯， 吓、啊、以往咧。以往咧，佢就系即系好，首先讲就好执着啦， 好钻牛角尖咁。 系啦，咁、但系咧，佢终于可以同我讲咧，话我啊，沈医生，我终于可以咧放过自己啦，终于可以放过自己啦。嗱，呢一句说话咧，我觉得系非常之即系好震撼啊，同埋好紧要，系佢一个咁嘅人身上讲出呢句说话。佢就话即系以往咧，我啲嘢觉得一定要系咁嘅，但系我而家开始会谂咧，就系点解一定要系咁先？啊，点解一定样样嘢都要咁完美先？唔完美又点咧？系嘛？咁嗱，亦都好似话个洗手间漏水，咁漏水啦，咁又点咧？ 咁咪流咯， 咁咪流咯，咁我都有方法去处理噶嘛，我都唔呢、這个都唔系世界末日噶嘛，系嘛？咁真系漏嘅时候，我就谂方法啦，我就揾人去帮手啦，咁样。嗱，佢开始识得咧咁样转嘅时候咧，嗰、那个心态识得咁转嘅时候，情绪都放松咗好多。佢话觉得即系咁多年嚟，佢唔识放过自己嘅，而家佢终于咧觉得。啊，原来可以转一个角度睇嘅时候咧，可以放过自己嘅话咧，佢得到一啲释放啊。 嗯， 咁呢一个咧，正正就睇佢嗰个情绪病嘅一个转捩点啦。 嗯， 正正呢一样嘢咧，喺好多无论有冇情绪病嘅人身上啦，又或者头先佩佩你讲嗰个情况咧，我觉得都好值得去到即系思考啊。 嗯嗯， 好值得思考。好多人咧，真系觉得好多嘢就系要系咁、要系好完美嘅，一定要系咁发生嘅、如果唔系嘅话咧，佢就觉得接受唔到噶咯。咁、但系当呢、這个系好嘅，我觉得吓、有一个要求系好嘅。但系当去到一啲咁极端嘅情况，过 分忧虑嘅时候， 系啊，就会同我哋现实咧好多冲撞啊，好多嘢咧都会成为我哋嘅一个好不满啊，觉得好唔开心嘅一啲。地方啊，咁样嗬，咁呢啲咧又会 loop， 即系会翻翻去咧，我哋觉得自己做得唔好啦，冇用啦，唔够好啦，咁样啊，咁佢嘅情绪咧有百害而冇一利咯。 嗯，沈医生，你讲就容易、哦，即系头先你讲嗰个 case， 佢都经过治疗先至可以突然间，我哋叫开窍叮一声啦，系、嘛？普通人如果佢原本学你讲，从小都已经系一个完美主义者，你要佢将佢。从小培养的这种性格要转另外一个角度看怎么转都转不到的，有什么方法呢？即虽然我都成日都跟自己说、算了，由他啦、天跌落来当被盖，是讲那下就容易，即做就很难的。 就跟着那个感觉又回来了。 是的，那怎么算呢？ 是的，这个呢我觉得非常之重要，也都希望藉这个机会呢同即系收音机旁边嘅听众咧，都可以一齐学习嘅，就系咧，我觉得啊，我成日都会觉得呢、這个咧就系我哋独特嘅性格，系、我哋咧成长嘅经历咧，慢慢令到我哋形成嘅一啲观念嚟嘅。咁呢啲观念咧，其实我成日觉得冇话啱定系错嘅。头先就算你话好完美主义啊，都唔系一个。错噶嘛，亦都唔系一啲唔好嘅嘢嚟噶。其实咧喺某程度上，当我哋觉得啲嘢要做得好啊，要求高啊，其实系帮咗我哋好多噶、你谂翻转头吓，好似佩佩你以往嘅经验嚟讲，正系因为呢个咁高要求嘅性格，佢帮到你咧，达到咗好多目标噶。 系 无 论事业又好，或者培育小朋友上面都好，都可能即系因为咁样令到件事系成功嘅。 冇错啦，如果你话啲嘢求求其其啦，气下气 得过这个啦咁样， 其实可能未必有你今日呢一个成绩，呢一个成就，系咪？所以我觉得咧，凡事冇话一定系啱定系错，呢个系你与生俱来或者你一路建立出嚟嘅成长出嚟嘅一个独特嘅。性格啦，我哋要做嘅咧，唔系要去改变佢，唔系要佢抹走佢，而系咧我哋好好去利用佢好好去运用呢一样嘢用得好嘅话咧，佢可以好帮到我哋，但系如果用得过浓，用得唔好嘅话咧，佢可以伤害我哋 嗯， 系啊， 系咪即系话一啲重要事情我哋先选用呢个性格，一啲唔重要嘅事情？ 咁就不如算啦。即係当你可能係决定去边个地方买衫，咁、嗯、其实去边个地方买衫都一样啫，是但啦咁样。即係可能有啲嘢係觉得无论揀 A 又好，揀 B 又好，揀 C 又好，其实对于你嚟讲都唔係太大嘅问题嘅时候，咁点解要喺呢啲地方度纠缠呢？ 冇错啦，正正就係咁啦。我成日同即係我啲 client 会讲呢，就係、是我会用呢个流力呢、一、這个 term 呢去同佢哋讲。你有咁样嘅即係特质啦，係完美呀、啊，或者咧，好高要求系好嘅，但系咧要留力， 嗯、 留翻一啲咧，你觉得系值得啦，系重要啦嘅事情上边咧，你就出呢一种特质啦。但系咧系一啲可能冇咁重要啊，你觉得都唔系话真系好关键嘅事情上边，例如啦、啊、我今日碟餸煮得冇咁好、啊，冇咁好味、啊，又或者咧我今日唱首歌好似唱得冇咁好听、啊， 有个两粒音、 啊，系咯，其实嗰、那个或者跑步、啊、好似慢咗少少咁样。其实呢啲唔系最重要噶嘛，咁咪由佢咯，就唔好出嗰一个嗰样嘢啦，唔值得为咗呢一啲嘢咧，去到用我哋嘅气力，不如留翻我哋嘅气力咧，喺一啲我哋觉得最重要嘅事情里边咧，就尽全力去到用呢个特质。 不过咁、啊，沈医生，可能嗰样即系叫最重要嘅事情咧，就系往往令到我哋个牛角尖咪转得最劲嘅、哦，点、样拿捏呢？ 其实呢你想下，如果我哋面对嘅一百样事情里面、总有一啲轻重㗎嘛、如果我哋一百样嘢都去用尽我哋全力嘅时候， 好辛苦啦， 就冇力啦，係咪好快冇力。但如果我哋一百样嘢里面可能用我哋譬如三四样啊，或者五样啦、啊、最多好冇係啦，用喺嗰啲目标上面嘅话呢，一来我哋可以留到力去到冲刺啦，叫做系嘛、我哋成功机会会相对高啲。咁、但系头先你讲咗一样嘢，如果会唔会转咗牛角尖咧？嗱，呢一个咧，亦都系另一个话题值得探讨啦。就系话我哋系咪一定要咁先？嗰样嘢系咪一定要好似我哋要求或者我哋期望咁样发生？如果唔系嘅话，就唔得啦。咁样系咪一定要咁样先？呢、个就另一样嘢啦。我哋个心态要点样调教啦？系、嘛？ 咁会唔会都系要分清楚咩叫缓急轻重咧？就唔好堆埋晒一齐咁样做咧？ 绝对系啦，系啦，因为我哋人嘅能力始终有限，时间亦都有限，系咪？亦都冇可能喺同一时间咧可以处理到好多最重要嘅事情吓、就要分咗我哋嘅先后啦、目标啦，呢一刻我哋最重要做咗啲乜嘢啦，然之后就住我哋嘅时间点样运用啊，去到达成系咪真系切合实际咧？咁去达成我哋嘅目标咯，要咁样慢慢一步一步咧，去到分轻重分析咯。 不过我仲有一样嘢想讲，就系、是、如果个人够鸵鸟咧，其实都可以令到自己冇咁辛苦嘅。有时咧，好多无形嘅压力系你觉得人哋点样睇你，如果你其实当咩都听唔到，咩都睇唔到嘅话咧，其实系相对地自己系过得舒服啲，同埋即系好似放过咗自己咁样。 冇错啦，特别系一啲就相对我哋嗰个重要性冇咁高嗰啲嗰事情上面咧，不如我哋就试下做下鸵鸟啦。 冇错啦。咁啊，有时真系有啲嘢系你控制唔到嘅。如果人哋把口喺人哋度噶嘛，系咪？咁你又控制唔到嘅，不如唔好睇啦，又唔好听啦。 绝对系啊，所以我成日都会讲咧，就系有啲我哋要画到条线啊。就系咧，我哋难免好多时候我哋嘅忧虑咧。好大部分咧，系因为我哋好想控制一啲或者掌握一啲我哋根本系控制唔到嘅嘢啊！然之后咧就我哋一路谂啦，一路担心啦，亦都未发生啦，亦都唔知点算啦，好多 uncertain 啊，好多未知数啊！我哋为咗嗰啲嘢咧，嘥咗好多精神，好多力气啊！但反而咧就将我哋手头应该可以控制到、应该做到嘅嘢咧，我哋忽略咗咁啊，真系伤上加伤。 所以由今日开始，咩都要谂下，先放过咗自己先，咁你个情绪就会得以就系稳定，然之后咧就可以开开心心咁做人啦。 冇错啦，我哋大家一齐学习下放过自己。 好，咁今日咧唔该晒精神科专科沈君柔医生嘅，下星期同一时间再见，拜拜。 拜拜。 送走咗沈医生之后呢，亦都将时间带到嚟早上嘅6:28啊。唔知今日讲呢个话题呢同你都有冇关系呢？不过我身边呢都总有一两个呢都系呢啲完美主义者啊。无论对自己又好，对身边嘅人都好呢，都系有要求嘅。当然啦，有要求都系一件好事嚟嘅。不过呢，有时呢就又唔好话对自己呢做唔，即系唔好话容唔容许自己做唔到啦，或者做唔好啊。要好似今日我所播嘅歌嗰个主题咁样，不，我哋要学懂 no。有时呢即系适当地 say no 都系一件好事嚟嘅。临走之前提提你啦，室外温度系15度啊，相对湿度45%，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现正生效。新界同埋高地嘅朋友咧，相信应该会再清凉啲啊，咁啊记得着多件衫，唔好冷亲啊。不过只系初冻咋。天文台朋友话俾我哋听，今年应该会再冻啲噶。记得咧，喺旧年咧，大概一月左右啊，一月头咧就大概系8-9度嘅。谂起咧，如果再冻啲，咪即系5-6度。谂起都觉得冻啊。好啦好啦，咁真系要同你讲声再见啦。听朝早喺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继续有我切妹妹为你主持《清晨爽利》，约定你听朝早再见啦，拜拜。 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6:30，香港电台由郭舒扬报道新闻。美国明尼苏达州一名居民确诊感染 Omicron 变种病毒，是美国第二宗 Omicron 个案。这名男子接种过新冠疫苗，近期没有离开美国外游记录，但在当地11月19日至21日曾经在纽约市参加过一堂动漫展。返回明尼苏达之后，他在当地11月22日出现轻微症状，两日后接受检测。外界忧虑反映美国社区内 Omicron 可能正在蔓延。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表示，愿意同美国恢复有关乌克兰问题的对话渠道，为解决危机努力。拉夫罗夫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举行的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部长会议期间，同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会晤。拉夫罗夫重申，北约东扩直接影响俄罗斯安全，任何国家都不应该以牺牲他国的安全为代价来加强自己的安全。布林肯表示，只有通过外交手段才能够避免俄乌之间可能发生的冲突。石油输出国组织和伙伴产油国举行部长级视像会议，决定维持原定逐步增产方案，明年1月继续增产。声明指出，根据原定时间表，将2022年1月的月度总产量上调日均40万桶，并将关注全球新冠疫情发展和市场形势，必要时迅速调整，明年1月再举行会议。在会议举行之前，市场人士一度忧虑，由于美国等消费大国不久前宣布释放石油储备，新冠变种病毒又再引发疫情对经济影响的关注，令石油输出国组织和伙伴产油国明年年初暂停生产。港铁铜锣湾站寻日挨晚发生罕见事故，一架列车的车门飞脱，没人受伤。港铁初步估计是月台隧道的广告牌部件移位，碰撞车门导致事故。又指有关部件处于广告牌下方，日常更换广告时有需要移动。港铁补充，初步统计连同今次事故涉及的广告牌，同类型的广告牌共有8块，分别位于尖沙咀、旺角、铜锣湾和金钟站。港铁人员昨晚收车之后检查所有同类广告牌，确保稳固。 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晴同非常干燥，早上清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1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几日早上仍然清凉，新界气温显著较低，持续天晴干燥，日夜温差较大。而家气温是15度，相对湿度45%，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12月3日星期五的晨早新闻天地。主持节目的是汪永熙和刘国华。港铁铜锣湾站寻日挨晚发生罕见事故，一列列车车门飞脱，港岛线服务受阻3小时。港铁估计是月台隧道广告牌有部件移位，碰撞到车门。我们都问过工程师，一阵听下佢点讲。日后如果通关之后，计划免检疫翻内地的市民需要使用香港健康码、港康码，需要实名登记，亦都要上传安心出行记录。政府强调，港康码冇追踪功能。有资讯科技界人士就话，需要在口岸设立关爱柜位，协助市民解决技术问题。一阵都会讲下。中大和港大合作研究发现，如果肠道有很多青春双歧杆菌，无论打伏必泰或者科兴疫苗，抗体水平都非常高，正研究能不能够透过补充青春双歧杆菌来提升抗体水平。一阵会听下研究的负责人讲解。早前先是有多名在本港机场转机的旅客确诊感染 Omicron 变种病毒，有机场工会认为滞留的过境旅客和机场员工都要加强检测。新闻天地的记者访问了工会人